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北京十调小曲啊，就是老北京真正的流行歌曲。我手上呢有一套包装非常精美的梁曲俊存赵俊良北京小曲集，这张专辑所收的曲子都是从清代就曾广泛流行于北京地区的，100多年以来形成了独特的曲艺演唱的唱法和三弦弹奏法，特别是咬字与说功的运用，使这些个北京小曲啊形成了有别于纯粹的民歌音乐，是一种舞台表演为主的说唱形式了。这是曲艺体系当中十调小曲的这么一个特殊的门类。那么赵俊良先生又是谁呢？他有什么有意思的从艺经历呢？他演唱的这些北京小曲到底又有什么门道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我就继续邀请赵俊良的徒弟，也是我的师弟，北京市曲剧团艺术史副主任顾伯岳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赵俊良老先生，聊聊他留下来的北京小曲。下边呢，请您听我和顾伯岳一起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北京曲剧团的顾伯岳。哎，顾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顾伯岳。 哎，对，我们哥俩其实关系很好。 是， 哎，很多年以前就认识。 没错， 一块儿也唱过单弦。 嗯嗯， 今天呢请顾伯岳来，我们主要是为了聊聊赵俊良先生。 哎， 有好多听众朋友啊对赵俊良先生不是很熟悉。其实呢，赵先生曾经参加了70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其中慈禧西行、康熙微服私访记、曹雪芹都广为流传呢。 哎，那咱先啊听一段电视剧的这个录音，是什么呢？就是康熙微服私访记，也是这个当时很火的这么一个电视剧。 嗯， 里边有一回叫茶叶记的第四集，赵俊良先生演茶叶房的刘公公，他给这个官员呢讲给皇上上茶的这个当官的门路。 您放心，不是我倚老卖老，顺治爷就是奴才我伺候的，这康熙爷奴才我也伺候40来年了，从没出过岔子。这伺候万岁爷呀，最主要的就是不能让这口味上去，尤其是这个茶叶，他喝惯了那好的，就是说你给他递上去稍微差一点他就不答应。 那依着您呢？ 嘿，你瞧这供上来的这么厚黑呀，大红袍啊，还这千尊呢，谁喝呀？您喝我喝 就是不能给茶喝，好茶也给他搁沉了。嗯，就这样，还告诉他，这是天底下最好的贡茶，天天给他喝。他哪知道什么好不好？你跟他说好，他不就也跟着说好吗？说句卖资格的话，您户的人给他把树叶，告诉他这是天底下最好的贡茶，他不也得认吗？你说天底下什么人最好蒙？皇上最好蒙。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这么说，万岁爷就没喝过新鲜的好茶？ 没有，胡大人。所以您说今年新茶上不来，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从来就没让他喝过新茶，他喝惯了新茶那还了得？ 想想万岁也可怜呐。 哎，您可别这么说，您这么一说就好像我们这当奴才的有意的害主子似的。其实啊，这只不过是为奴才之道。 哎，刚才就是赵俊良先生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茶叶记》中的一段表演。那下边呢，也欢迎您继续听我和顾伯月一起来说一说这位赵俊良老先生。确实是有能耐的， 对， 盲艺人可以说是艺术家啊。 对对对对， 这个赵先生是曾经跟他们学过。 对，当时就有幸啊，在1953年的时候，就有幸拜在了，可以说是古墓的，大师了，大师级别的，江蓝田先生门下，江先生过去呢，那在盲艺人里头算个领袖的人物，也算命，也弹唱，过去是在宅门里头，有个铁家遗留下来这些，叫什么？这叫名门大户吧，在宅子里头弹唱，后来呢，末代皇帝啊，到了东北了。当时把这个江先生，据说是给强拉到东北去了，没说干什么，半夜里车就给拉走了。在那儿给这个隆裕太后，过去隆裕太后，唱曲儿。后来到了40几年才又回到北京，所以他在这个盲人里头是辈分也高，能力也大，人都服， 唱的也好，会的也多。 对，那么赵先生呢，可以说很有幸拜在了江先生的门下，是他的三徒弟。之前有两位，三徒弟。这个江先生的门下呀，起艺名都是文字的，名字都带三点水 儿。 所以赵俊良先生当时给他的艺名叫文波，就是三点水一个皮呀，这艺名，但是赵先生后来一直就没用，但是有这艺名，赵文波，打那以后呢，就是在如鱼得水啊，也得学能耐，也得唱，等唱有了伴奏的了，可以说是盲艺人工作队是他学艺的一个，是他的一个福地， 吸收传统文化的这个养分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哎，说到这文字啊，我也想再插一句啊，这个跟我们说相声这个文字不一样啊， 对， 但是其实他们这波人岁数差不多。 对对，从年龄上， 对，从年龄，你看我们相声大师苏文茂先生也是80多岁啊，年龄基本上也差不多是一辈儿，但是他这个是古曲门的这个辈儿， 对， 跟相声不一样， 尤其是这个盲艺人这门的啊， 他就单是一支儿， 对， 哎，因为我们干曲艺这行，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们弹的东西其实跟这个不识名的人还是有区别的， 对 对， 哎，他们是单独有一种艺术风格， 对。 完了，这其中有这么一个人叫黄志刚， 哎，黄先生， 黄小孩儿，这个也是大概90年代吧，或者2000年左右，大概我记得是那会儿，这个黄先生也60多岁，你想那会儿赵先生就盯70多了， 对对， 完了我们也是在这个票房，什么叫票房呢？就是民间组织的这个古曲演唱这么个地方啊，这个见上这黄先生。当时这黄先生呢有个外号叫黄小孩，为什么叫黄小孩呢？后来我跟老先生打听，就是当年他们那波人 玩的时候，唱曲艺的时候，这黄志刚岁数最小， 嗯， 但是后来他都六，现在我见识都六十多了，是吧？所以当时都管他叫黄小孩。结果有这么一天啊，见着这个，在这个票房见着赵先生，赵子良赵先生了， 嗯， 他过来说：“那个赵先生，您好啊，这个我也是江先生徒弟，这等于是盘道。” 嗯， 赵先生说：“我，您是我不知道您这。”他说我有一个艺名，也是恩师给起的，叫文训。对，这个训就是训气，这个训、 啊、也是三点水、啊、 也是三点水。说哦，那我知道这个，说这个师傅聊过 啊，一提文训知道， 这知道。但是你说你这黄志刚 本名不知道， 我不知道。哦，那你可是我师弟啊，等于认下这师弟。 嗯， 嗯， 这个黄先生当时啊就咕噔一下就跪在地上， 嘿， 大礼参拜。 哎呀， 就是拜师哥。他是六十多一老头， 嗯， 赵先生当时是七十多一老头， 嗯， 我们就傻了，这怎么这咕噔就跪了。师哥跪就磕头， 这就是师兄弟的一种情谊、 哎、 虽然是才相认、 嗯、 但是这种情分是在、嗯、在这里头的。 对，等于也得盘道，也得是认可了，知道你这对对，知道你这人认下了，这才是这兄弟相认哈。 对对对， 嗯，这有点意思。这当时我影响颇深啊，对我这影响。 您是亲历、嗯、 也不是亲历，后来听、 啊、 听人聊天、 啊、 后来听黄先生也给我念叨过、 啊、 听赵先生也念叨过、 啊、 赵先生当时他跪下我都傻了、啊、这个也不能不认呀、啊、但是认下其实也有问题、 嗯、 就是万一比方说他这黄先生有什么到不到的、 嗯、 人别人要找了你也得负责呀、啊、因为你是这门的师哥呀、啊、 对， 就是所以他们那一辈的艺人对这个师门传承还非常的重视。 对对 啊，你其实你要像我，你我一出门咕噔咕噔给我跪下六个，我太高兴了，是不是？人说了，他犯事儿，他给你跪下，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但人家赵先生不是，是不是？嗯， 而且就是江蓝田先生这些弟子啊， 嗯、 只有赵子良先生和黄志刚先生、 嗯、 他们二位是、 嗯、 就是名目的人， 嗯， 其余几位都是盲人，等于在那儿有拜了师了， 嗯。 当时在这个北京这个曲界啊正开始兴起， 嗯， 要从曲艺往戏剧那么发展， 嗯， 创排这个曲艺剧， 嗯， 当时北京又兴起了几个团，您包括在前门建楼那儿， 嗯， 曹伯禄先生魏一奎先生那儿搞这个曲剧，老舍先生写的柳树井嘛， 对， 这个盲艺人工作队啊当时承接了这么一项任务， 嗯， 叫广播曲剧， 嗯。 广播曲剧他们就是连伴奏带演唱，他们不用上台表演啊， 嗯， 就录音就行了、 嗯、 所以在这里头当时排了几个戏，三只鸡、二弦儿与秀娃， 嗯， 当时呢挺受欢迎，就有意以盲艺人工作队为基础， 嗯， 尤其以他们的乐队基础招收明眼的演员， 嗯， 成立曲剧的表演团体。 哦， 那么在这过程中赵先生当然他就是一个主力， 嗯，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嗯， 当时这个盲艺人工作队里有两位女演员，同时呢招收一些社会上的男演员， 嗯， 组成了新中国曲剧团， 嗯， 在这时候赵先生还在汽车公司呢， 嗯， 等于他又是汽车公司的一个职工， 嗯， 他又是新中国曲剧团的这么一个筹备发起者， 嗯， 又参加演出， 嗯， 不但参加曲剧演出，还在当时各种的，当时有一些小的班社， 嗯， 当时还没国营呢，因为小的班社赶场唱单弦， 嗯， 演出的任务就比较重了， 嗯， 这时候就出了一问题，你演出一多，你耽误这边汽车公司这工作呀， 对呀、啊，这边是正式工作呀， 他不能老请假， 对， 请假也不成，那边贴出来了什么什么戏， 嗯、 赵俊良什么什么、 嗯， 这单位就看见了， 嗯， 把他叫过去了， 嗯， 你这怎么办？ 怎么办？ 赵先生说 需要选择， 我呀、啊、自请离职， 嗯， 这自请离职在那时候是个大事儿， 嗯， 他跟现在跳槽很辞职跳槽很常见的一个事儿， 嗯， 那时候实际上这饭碗你不要了， 不是那会儿要是这个对一个人要说这个社会要抛弃他的话就是给他开除公职， 嗯嗯， 就完了，这人就没办法了，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嗯、所以赵先生的自请离职， 自请离职、 哎、 当时是这样，比如说你没有工作，你到街道可以给你安排工作，可以安排几次，但是你自请离职的这不成， 嗯， 等于是你有工作你自己不干了， 嗯， 人家没法给你安排工作， 嗯， 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曲剧团， 嗯， 但是曲剧团将来的前景如何实际上是不知道的。 对，虽然叫新中国曲剧团，但是当时还是私营的。 对对对对，受的压力比较大，回家去母亲是、 嗯、 可以说是拍桌大骂了。 嗯，那肯定的， 挺好的饭饭不要了。 当时等于是二十多岁 啊 啊，而且弟弟妹妹下边都指着你， 家里负担又比较重、 啊。对，嗯， 而且当时赵先生他是共青团的团员， 嗯， 在这个汽车公司加入的共青团， 嗯， 这时候在团内受理处分， 哦， 叫脱离革命工作，当然这帽子比较大了， 嗯、对、啊， 喜欢这个， 嗯， 毅然决然。 就说现在话就是有这口累 啊，对 对, 对， 就是实在愿意干这个。 实际上他后来他也老跟我们说、 嗯、 说我呀， 嗯， 就爱这个， 嗯， 最后我也干了这个，这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 那可不是嘛，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小剧场里的演员，年轻演员都是自己有本职工作、 嗯、 这个在本职工作和这个演出如果冲突的时候，往往就放弃工作来专职进行这个相声表演。哎，这个我觉得也是爱好所致。就是你如果不爱这个，那你从这上面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对对， 是吧？ 对对， 嗯，当时现在这个辞职跟过去不太一样，现在辞了就辞了，然后再找一工作，过去你就没工作了， 没错。 您的档案是不是就打回街道了？这意思了，是吧？嗯。 后来呢，在新中国曲剧团演了不少的戏， 嗯， 当时北京啊， 对，新中国曲剧团还有谁呀、啊？当时。就我们现在耳熟能详， 佟大方， 嗯， 那佟大方去的比较晚啊， 嗯、 王凤朝， 嗯， 许继兴也是新中国曲剧团的， 嗯， 还有谁？冯玉康， 冯玉康，那个车锦如他们是， 车锦如不是， 嗯， 当时北京啊有三个曲剧团， 嗯， 就是成规模这三个曲剧团， 嗯， 最大的当然是就是原来在箭楼上， 嗯、 后来以老舍、柳树景那个戏发展起来、 嗯， 当时叫北京曲艺团， 嗯， 曲艺团有曲艺队和曲剧队， 嗯。 就是魏继奎先生、顾荣甫、尹福来，他们这是一个团， 嗯， 还有一个团是北京实验曲剧团，这个团呢特点是演古装戏比较多， 嗯， 他里演员有什么车锦如， 嗯， 李星海、 嗯、 吴运亭， 嗯， 穆海婷、 嗯、 这些先生， 杜三宝， 杜三宝， 刘宝光先生， 刘宝光先生， 对对对对、嗯， 这是北京实验曲剧团。然后就是新中国曲剧团， 嗯， 新中国曲剧团呢，它带有一种，因为它是以盲艺人工作队基础成立的， 嗯， 它带有一种就是社会福利保障这么一个性质的， 嗯， 但是呢，从人员、从规模实力，比刚才说那两个剧团呢要稍微弱一点， 嗯， 当时呢，反正挺苦的，经常到一些庙会上， 嗯， 一些地上小剧场， 嗯， 后来在护国寺。有那么一个剧场在护国寺演出比较多， 哎，但是现在他们当时演的那些个戏的资料就找不着了吧？ 基本上都没有了， 基本上都没有了。 嗯、 那咱们呀、啊，这样，咱们就因为这曲剧啊，是咱们北京的地方剧种， 嗯、 老舍先生当年大力扶植的， 嗯、 他是以单弦各种曲牌为基础的， 嗯、 但是是演戏， 对。 在当时啊，大红大紫过一阵儿，包括后来拍成电影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嗯， 这个《箭杆河边》啊，咱们呢。听听 好 《杨乃武小白菜》里边赵俊良先生的精彩表演。 好， 多谢大人，你可知道本府的生员们已经把你告下来了， 这、 他们说你大唐不审，在花厅逼宫，一堂三刑，这可是真情啊。 请问 卑职我一花节目，为打救我儿的性命，过堂时我改用了花厅，也比那杨乃武的口。 家中他最明， 心情，这件事一旦要败露，你不怕丢了前程？如今你作何打算呢？ 王庆王，您多多地照我用， 你可知我为官一世清正，案情重大，我却难从命。 啊，庆王，只要是我的庆王做主，天大事由我担承。 这就是赵继良先生在北京曲剧电影《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一段演唱，您听着怎么样？婚后的60年间，赵继良老先生啊，不管家务事，甚至都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少工资，但是在曲剧方面却一点都不马虎。合作了近40年的搭档许吉星称，说看到剧团里哪个同事唱的不对，他都会当面指出来，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赵继良还希望将技艺传承下去，哎，只要有愿意学曲剧的票友，他都乐意倾囊传授。因为一些曲剧的疑惑呢，赵老还专门到年过四旬的票友家免费辅导。赵继良先生啊，有一个儿子，小时候赵先生呢也教过他，后来呢据老先生说啊，说这不是这方面的料，哎，就不教了。那么但是赵先生这些个能耐，这些绝活怎么办呢？可以说老人挑了50年终于选出了一个传承人，哎，就是刚才我们一起做节目的这个名叫顾伯岳的80后小伙子，他是特别钟情于曲剧。而我们现在的这张梁曲俊存赵俊良北京小曲集这个专辑呢，也是顾伯岳精心制作的啊，费了不少的心血。赵老先生自幼学习曲艺艺术，特别对单弦啊、八角鼓啊、北京小曲啊有着非常精到的研究，同时他也是第一批曲剧演员，对曲艺的曲剧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北京曲剧团很早就想为他出版一套演唱作品集，这个工作也一直在进行当中，但是没想到呢，老先生没能够看到这部作品集最终的出版，这也是一点遗憾吧。那么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顾伯岳和我一起来聊聊赵俊良老先生，聊聊赵老先生留下来的这些北京小曲儿。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北京小曲儿了，咱们今天呢听赵俊良先生演唱的北京小曲儿四辈上宫。哎，这个末两句呢叫这个太平年年太平，这个衬句，所以呢这也是叫太平年这么一个曲牌，这故事叫四辈上宫。当然听不全，咱只能听一点儿啊，感觉感觉。好，在这个四辈上宫太平年的演唱下，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青，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